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在人间嬉戏多少年，天地相隔远，你却似那云烟，人已地来去我心田，看也看不清你的脸，忽近忽远难得几回见，前世已相欠，今生岂不相怨，愁情偏偏伤心不可全，怕只怕这份情已经刻在我心间，在今生一见也剪不断牵连，是不是已注定一生许一段情缘，化作春泥在你身边。相思难免，相思难免，只盼回首地久时难见。情偏偏伤心不可全，怕只怕这份情已经刻在我心间，